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53集，在厨房的餐桌上一共放着七个叠在一起的白色盘子，这是狼外婆临走前随手从柜子里拿的。唐默看到她拿盘子的动作，后来再结合游戏规则，就想到这七个盘子是给她放食物用的。现在两天过去了，她应该用掉了两个盘子。唐默扑到餐桌前，从下往上数着盘子的个数， 1、2、3、4、5， 没有少。唐默看着这五个盘子，过了一会儿，他拿起大火柴，走出狼外婆的小屋。他没有走向后山，他沿着大猩猩带他进山的山道往外走。当他走到这条山道的拐角，忽然，一堵无形的墙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将他挡在一侧，无法再前进。 叮咚，已抵达游戏副本边界。 唐默握着大火柴，转身再往另一条方向走。下山的路只有这一条，但他要是从另一边直接跳下去呢？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从这种矮山的半山腰跳下去，应该不至于死，最多摔断腿，但那样他就可以和外界接触，多了解一些情报。然而唐默刚准备从另一侧跳下去，一堵无形的墙再次挡在了他的面前。 叮咚，已抵达游戏副本边界。 唐默没有说话，所以说从游戏正式开始后，他的活动范围就变成了狼外婆的这座小山。那另外一个放盘子的人到底是谁？小山被浓浓的夜色笼罩，焦急怀疑是没有办法的。唐默冷静下来，先把黑塔颁布的八个规则从头到尾回忆了一遍。 他没说过只有一个玩家。 是的，无论是狼外婆的话还是黑塔的游戏规则，从来没有哪一句肯定的说过只有唐默一个人要去抓地鼠。狼外婆确实是想让自己的外孙女去抓金毛地鼠，但是除了狼外婆，说不定还有其他人也想抓地鼠。唐默不知道对方是谁，可能是个玩家，可能是个地底人，也可能是个怪物，但他找不到这个人。狼外婆居住的小山就这么大，站在山头能看清山上的所有东西，也能看清山脚下的九个地鼠洞。最大的可能就是唐默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个人。说得好理解一点，现在唐默是在完成自己的游戏任务，他进行的是单人攻塔游戏，这注定了他是不可能有队友的。但是没有人说这个时候不可以有其他玩家也在攻塔，或者在进行同一个任务的副本游戏。 他也把盘子放在了洞口，他抓地鼠的方式应该和我是一样的，我看不见他，他应该也看不见我，否则他不可能看着我把盘子放在另一个洞口。在两个以上的洞口被放置食物，金毛地鼠出现的概率为零，只会出现黑毛地鼠。 唐默此刻已经彻底冷静了，他一边往狼外婆的小屋里走，一边思索着， 他也是用盘子把食物盛起来的吗？ 唐默站定在小屋门前，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一个看不见的同伴，两方都要抓地鼠，暂且可以认定为同伴，用同一种方式去抓地鼠，食物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唐默只在第三个洞口找到了白色盘子的粉末，食物被地鼠吃掉了，可能是地瓜，也可能是别的。唐默忽然想到， 他难道要抓的不是金毛地鼠，是黑毛地鼠？ 但他很快否定了这个猜测。 黑毛地鼠最喜欢吃的是地底人， 不是地瓜。如果想要抓他，没必要用食物去诱导，自己站在洞口就可以了。 而且从狼外婆的语气中，唐默觉得他似乎并不讨厌黑毛地鼠。怪物不讨厌黑毛地鼠，只讨厌金毛地鼠。唐默闭上眼睛，深呼吸，打开门进了小屋。现在摆在唐默面前的一共有三个问题。第一，那个在第三个洞口放盘子的看不见的人是谁？是玩家、地底人还是怪物？第二，那个人到底想做什么？也是想抓金毛地鼠吗？第三，怎样才能让那个人把盘子放在自己的这个洞口？如果对方不是怪物，还得让他和自己站在同一个洞口。黑塔没有说只许有一份食物一个玩家，但是无论有多少食物多少玩家，他们都必须站在同一个洞口，否则金毛地鼠不会出现。这三个问题唐默一个也无法解答。一个根本看不见的同伴，无法交流，无法得知任何信息，这种情况根本不给唐默一个寻找解决方案的机会。 不会这么难，这是一个游戏，肯定有通关策略，肯定有。 唐默砰的一声将门关上，在小屋里来回踱步。 我看不见那个人，那个人也看不见我，但八成可能他的任务和我是一样的。我要想办法联系到他，现在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有没有注意到？我要怎么才能联系到他，让他注意到我？ 唐默的脚步倏地停住，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东西，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从第一次被神棍拉入图书馆游戏，到被迫参与公塔游戏，再到死亡人数众多的大富翁游戏，唐默从没像现在一样这么被动，找不到一个可以通关游戏的方法。然而，这终究是一个游戏，是游戏就肯定有通关的方法。唐默慢慢沉了神色，他静下心，坐在狼外婆柔软的小沙发上，目光平静地看着茶几上的粉色坛子。陶瓷质地的粉色坛子和唐默下午走之前一模一样，没有被人挪动过的痕迹。唐默的视线从坛子的底部一点点地向上滑动，他看着线条圆润的坛身，看着月光照在上面泛出的淡粉色，最后他看着那圆形的坛口，看了两分钟，忽然他睁大了眼睛。 画个圈圈诅咒你！ 唐默几乎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他终于想起了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异能。画个圈圈诅咒你异能，可诅咒任意一个对象，每天只可使用一次，成功概率为 30%， 效果不明。这个异能使用的时候，不需要知道诅咒对象的具体长相、姓名，只需要知道你诅咒的对象是谁。比如，唐默知道那个人是今天晚上6点钟在第三个洞口放盘子的人，那就可以对其使用异能。唐默俯下身，将右手食指抵在茶几上，开始画圆。他轻轻地向右上角划出第一笔，顺着再往右下角的方向划去。然而这一次画圆时，他的手指开始颤动起来。从第一笔到将这个歪歪扭扭的圆画好，唐默用了整整1分钟。在大鼹鼠的地下洞穴里，为了证明自己有异能，李斌随手画了2个圆，两个圆都极其工整，好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一般，同时大小还一模一样。复制了李斌的异能后，唐默只使用过4次，一次是诅咒袭击市北中学的偷渡客，一次是诅咒马里奥，之后2次是诅咒被他在南京路上袭击的2个偷渡客。当他开始使用异能时，手指会不受自己控制，直接画出一个规整的圆。但这一次， 唐默看着自己在茶几上画出来的歪歪扭扭的圆圈，目光一点点地沉重起来。唐默仿佛觉察到了什么，他从空气中取出了自己的异能书。唐默将书翻到第一页。 异能，我比主角就差一块灵田。 这个早就用来储存大火柴，无法再次使用。第二页。 异能，画个圈圈诅咒你。 刚才已经使用失败。第三页。 异能，找呀找呀找朋友。 一直翻到第五页，唐默看到了妖精还我爷爷异能。他走出小屋，看着寂静漆黑的山谷，双手插在腰间，对着空荡荡的山谷中气十足地喊出四个字。微冷的黑夜里，唐默的声音在怪物山谷里久久回荡，可惜回荡的只有声音，没有火光。唐默的心顿时坠入冰窖，他没有放弃，他开始使用气吞万里如虎等其他异能，一一进行实验。但无论唐默他怎么尝试使用，除了陈珊珊的超智思维那种没有明显效果的异能外，其他有具体表现的异能没有一个奏效，全部失败了。 这个副本禁止使用异能。 唐默抿紧嘴唇，在心底里给出了答案。不，他可以使用异能，可以拿出大火柴。从手腕纹身里取出大火柴的行为本身就是在使用我比主角就差一块灵田的异能。这个异能是能使用的。只是除此以外，其他所有异能都不能使用，甚至在唐默和黑毛地鼠打斗的时候，他都没想到自己拥有异能。他现在才发觉，他似乎是忘了自己拥有异能这件事，只是凭借单纯的体力和大火柴在和黑毛地鼠搏斗。 或许，这个副本只允许使用灵田异能。 唐默暂时给出了一个解释。他把异能书扔回进空气里，从口袋里取出一颗晶莹剔透的眼泪。这是蚯蚓的眼泪。唐默决定实验自己能不能使用道具。蚯蚓的眼泪是消耗性道具，只能使用三次，可修复断裂性伤口。唐默这次没打算砍掉自己的手，他拿出小刀，在自己的左手手臂上划出一个不深不浅的口子。刀子碰上皮肤，鲜血立刻流淌下来，尖锐的疼痛刺得唐默眉头微微一皱。他把蚯蚓的眼泪放在了伤口上。五分钟后，唐默身为正式玩家的强大身体已经自动止住了血，蚯蚓的眼泪却还是安安静静地被他按在伤口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唐默将蚯蚓的眼泪放回口袋，又拿出了马里奥的帽子。今天下午，他已经用这顶帽子撞了三次墙，得到了三样东西。把其中一样扔进粉色坛子，换取了送给地鼠吃的地瓜。马里奥的帽子每天只能安全使用三次，第四次使用时，使用者便会觉得头晕眼花，对身体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唐默没有犹豫，他戴上帽子撞向了狼外婆的壁炉。砰！一个老旧泛黑的银戒指哒哒地落在了地上。唐默扶着墙休息了一会儿，弯腰把这枚戒指捡起来。马里奥的帽子可以用，那他拥有的最后一个道具就是稀有品质的火鸡蛋。唐默从口袋里拿出火鸡蛋，目光凝重地看着他。许久后，他在火鸡蛋上敲了三次，轻声地说： 傅先生。 嗖嗖的晚风吹上狼外婆的窗户，将玻璃吹得嘎吱作响。火鸡蛋里没有回音。唐默握着火鸡蛋的手指渐渐缩紧，他再次喊了一声： 傅先生。 三分钟过去，还是没有声音。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